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嗱，欢迎大家咧翻到嚟《浩浩汤汤》呢个节目。咁啊，今晚咧我哋个讲题咧就系求生技巧啦吓，但系就其实系户内同户外都涉及。头先讲啲求嗰啲走火警嗰啲，其实就系吓，即系喺户内啦。咁但系咧，我而家讲翻户外啦。户外头先就讲到嗰个尿嘅问题。咁原来咧，头先我讲到咧，我啱啱即系今日下昼我先至上网嚟去抄啫，就美国咧。冇幾耐之前先至擺咗一個即係佢哋最先進嘅將啲尿呢可以過濾循環嘅儀器就擺上去國際太空站。啊、如果你睇過呢個引力邊緣你就見過啦、啊、雖然嗰個假嘅但係即係都從真嘅冇乜分別啦、那個 ISS 啊但係就唔係伊斯蘭國啊唔係嗰個啊係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啊！國際太空站，好啦，咁咧原來話 NASA 太空美國太空總署咧就擺上去就嚟去試驗嘅，但係咧都話係問題多多，唔係好順利咁樣樣啊，都好昂貴咁。好啦，咁但係講翻原來喺野外冇呢啲咁先進嘅儀器，你都可以話真係將啲尿咧變翻到水飲嘅， 係。 但係當然咧，你係淨係靠咁，你一定唔得、 哦。 你即係最好你話真係頂住少少嘅啫，最好你點都要揾到水源啦嚇。咁、但係頂住係點樣咧？嗱，原來就講到而家咧，有一樣嘢咧係越嚟越啲人發覺多用途嘅就係、是、保鮮紙。 嗯， 保鮮紙 係 就話，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嗰啲你係成日諗住去野外會遇到咩問題咧，就可能帶啲保鮮紙去啊，帶一兩卷啊，即係少少。咁原來保鮮紙咧就話，但係佢係講大嘅。我啱啱睇過一個咧，就話最好咧就係、是、差唔多一米乘一米，哇，好大個保鮮紙， 都大 嘅，必有張一米乘一米嘅啦嚇，都買唔到啦嚇。咁但係可能你博埋佢咧，佢就話你就喺嗰個野外嗰度。掘一個窿，搵啲地方可以易啲掘㗎啦，啲泥土啦。掘一個都幾深下個窿，我唔記得佢幾深啦。咁但係呢，你佢掘咗個窿呢，個口呢，個闊度呢，就差唔多等於係你個保鮮紙。嗰、那個咁樣嘅闊度啦。譬如你話就一米乘一米咁上下。咁但係呢個窿嘅底部呢，你就擺個器皿。咁你假設你梗係有啲袋咗啲嘢啦，其實最好就一個盤啊咁上下嘅嘢，一個膠盤啊或者一個梯盤啊咁啦嚇。咁、有個器皿喺度咧，咁然之後咧，你就揾張保鮮紙咧嚟去冚住呢個窿咧、就周圍就揾啲石頭擲住佢，等個保鮮紙就嚇、即係唔會冧咗落去啦。但係、最後有趣喎，你就要揾個石仔，就喺個保鮮紙嘅中間咧， 擺裏 就擺喺度，就令到個保鮮紙咧。 聚 咗落去啦，聚咗落 V 字型咁啦。咁嗰、那個聚 V 字型咧，最好就即係唔係最好就應該就係對正嗰個器皿咯，個盤啦。咁大家都估到啦，係嘛？即係嗱，好簡單嚟講，譬如你屙咗篤尿落個盤度，咁、樣咧，你就要擺喺呢一個咁嘅窿嘅最底部啦，你固定佢啦。咁、然之後咧。就係、是、等佢嚟去其實唔係嘅，因為呢個就咁講，就因為如果係咁嘅時期呢，你滴返落去滴返我個盤，其實佢唔係嘅，佢就應該呢就旁邊呀，咁我頭先都睇得唔夠咩仔細啦，係咪你應該另外有一啲嘅器皿嚟去裝住嗰啲尿啊，或者係其實佢就叫你，佢唔係講尿嘅，主要佢話你盡量搵一啲呢譬如啲濕嘅泥啊，或者濕嘅植物啊咁嘅嘢，或者嗰啲毛啊咁樣嘅嘢、即係雖然你話奶岩石上面嘅水啫，有時奶都奶唔到㗎嘛，係咪咁你譬如話就算有仙人掌，你搣爛啲仙人掌啊咁樣啦，佢意思就即係話呢，大家都估到個原理啦、因為你呢，當然你嗰個位置一定要係又係要俾太陽曬到喎、要有好好太陽，咁、你嘅太陽嘅熱力一曬落嚟，佢透過個保鮮紙就曬咗落去下面嗰啲帶有水分嘅物料，佢、就將嗰啲嘅水咧就蒸發咗、但係蒸發咗咧，佢喺上面就俾嗰個保鮮紙擋住，擋住就喺保鮮紙上面就凝結。但係凝結咧就因為佢一個漏斗形 嘅 地嘛，佢斜斜地嘛，咁佢就會沿住呢個保鮮紙嘅底部咧，慢慢就聚咗落中間咧，就滴落去個盤度。咁、所以嗰個盤咧，即係搞錯啊！即係個盤就唔應該有尿，因為你如果咁啊，你 就好難嘅。咁但係呢佢就係話最好嘅方法仲好啲，但係真係你一早要有準備啊！你最好有一條長長地嘅膠管嘅飲管囉，你就一早呢就係伸咗落嗰個盤度，就變咗因為你每次飲嗰陣時呢就唔需要成套嘢拆咗佢，又要再 set 過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可能嗰啲美軍係有㗎，有啲軍人係有 的。幾好喎，呢個幾好。 係咪其實好簡單咗， 三膠咗都得啦，三膠 咗夠陽光， 係保鮮紙好啲。 但係佢都計過㗎，佢話即係睇下你有幾多濕潤嘅嘢啦，即係你沙漠都有幾多濕潤嘅嘢。 要掘得夠深囉。 係呀，要掘得夠深囉。咁即係佢話呢你個太陽要真係曬，講緊係幾個鐘頭啊。 如果你咁曬嗰你隨時個人都脫水。 咁係呀，你要匿埋地方啊。 係真係匿埋。 嗱咁亦都講緊匿埋呢，咁呢個呢就講咗一個幾有趣嘅即係話去製造水啦，尿啊或者係其他嘅。 不過我講埋個尿嘅少少，就係其實啲尿呢原來譬如話你俾嗰啲蜜蜂針呢你係可以用啲尿呢幫你去 係咩？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真係㗎，因為佢 係 因為嗰啲 話你真係 佢有啲 吹蜜蜂， 唔係佢有嗰啲即係譬如話你整咗俾蜜蜂針完之後咧，你就可以啜翻嗰個針出嚟啦，或者用你嘅方法整翻出嚟啦。咁然之後咧，如果冇消毒嘅辦法咧，咁你就可以用嗰啲阿摩尼亞，因為佢嗰啲阿摩尼亞水咯，因為佢嗰啲尿有阿摩尼亞嘛，咁就可以幫你起碼就即係如果喺野外真係你去到醫院咧，咁你起碼都可以治療到嘅，係啦。 咁其實都好多人講，其實如果係蚊針。咁蟲牙乜都冇呢，其實有口水都好過冇嘅。其實口水都會即係譬如蚊叮蟲牙嗰啲呢係都有啲作用。 但尿有菌 尿 口水好 有少少咩啦，係即係。 但你譬如話你中咗蚊針嘅話，如果你你可能針傷同埋你個尿少少污糟呢，即係嗰種咁嘅少少污糟，咁其實我相信都係好嘅。 對衡量嗰個風險啦，衡量風險啦。咁但係講起譬如果野外真係烈日當空米圖呢，咁頭先 Thomas 都講得好啱㗎啦，其實最重要呢就一定點都要搵個溫即係陰頂，係咪即係就算做都做出嚟，譬如有一個大石就最好嘅呢個嗰陰暗面啦，但係譬如唔夠呢嘅你可能要刮深少少周圍啲泥土呢你都要其實陰頂好緊要㗎，因為你喺烈日底下呢你就會中暑㗎，同埋你係會脫水嘅，係好嚴重嘅。咁呢但係我記得嗰陣時呢我係參加過一個我仲係公務員嘅時期去公務員訓練科嗰陣時喺順德中心嘅仲係。咁樣呢佢哋問咗我哋一個問題嘅，因為我哋係叫 team building 嘅，我哋嗰組七八個人呢咁就叫我哋討論嘅，分組討論嘅嗰啲叫 table top exercise。咁就係話好啦，譬如有架車吉普車定點點咁就去到嗰度交即係嗰度差唔多沙漠地方咁滯啦，就去觀光旅行咁樣。咁但係架車死咗火咁你嗰個無線電又死埋，咁你呢就發覺即係架車行咁遠呢，計上嚟行路呢可能要行五個鐘定六個鐘先返到去。咁但係嗰陣時呢就啱啱先至係即係烈日當空啦，咁你一路行呢都會係太陽曬住嘅。咁佢話你會係匿喺即係呢啲石度啊陰暗嘅地方啊嚟去等救援啦，定係嘗試行返去呢咁樣。行返去呢咁佢話你哋自己就假設你哋自己即係真係咁嘅情況。你哋自己而家開會傾咁樣，咁我哋買喺度傾啦，咁梗係兩派啦，一派就係要行，一派就係話唔好，我哋一定要即係以不變應萬變係咪以靜制動咁。咁但係收尾呢嗰、那個我哋嗰個 instructor 啦公務員訓練科走埋呢其實佢俾咗個答案，佢話其實唔應該喐嘅。佢話喐嘅呢嗰個危險係好大嘅。 咁你揀係喐。 咁但係呢我唔記得揀咩啦，實際上。點解呢？但係佢話其實個答案唔緊要。其實我想睇下你哋啲 group dynamics 啫， 係 佢話，因為我哋想睇下你咧，有邊啲人咧係有嗰、那個即係個 leadership， 冇錯啦。佢話原來喺呢啲咁嘅情景底下咧，一班人咧傾下傾下咧，自然咧就會有啲意見領袖出咗嚟㗎啦。同埋你對其他人嘅影響係緊要啲嘅咁樣樣。咁原來佢個重點喺嗰度 揀出， 係咁幾有趣嘅，幾有趣嘅嚇。就係話即係究竟你係拼命去翻去安全嘅地方。抑或是唔喐喺度等救援呢，其實呢個永遠係一個最難做嘅決定。 夜晚先行會好啲喎。 幾時都係啦，呢個亦都係常識啦，如果可以的話，即係你真係要幾日嘅，咁梗係夜晚行路就係日頭咩，但亦都要睇下個環境囉。如果你夜晚真係好容易跌咗落山嘅，咁就唔好制啦。 冇錯。 係咪咁所以呢其實真係有好多啲野外求生嘅常識。但有一個呢我又記得 而家講好多年前啊，好似係啊南亞海嘯嗰年啊，我記得啦，我同朋友個朋友諗我嘅，咁啊我哋兩個做帶子紅狼，因為兩個太太都唔得閒去，佢就帶住兩個仔，我就帶住阿天慧，就去咗參加一個團，就去韶關嘅。咁但係好有趣喎，佢原來夜晚咧就安排咗有個節目咧，就係去到韶關大學嗰度咧聽，傍晚咧唔係真係，就有個教授咧。就講求生技巧喎，咁樣呢係呀，嗰啲小朋友都聽到津津有味喎，咁樣呢嗰陣時天咪好似11歲左右啦，咁但係我就可能我仲聽得津津有味過佢啦，咁佢都有講到少少係類似頭先嗰個嘅點樣係用蒸漏法嚟去做水嘅，即係保鮮紙嗰個招嘅，咁但係另外有一個呢佢又提到呢就話如果遇著嚴寒天氣又點呢，嗱頭先我哋講沙漠嘛，我哋未講嚴寒啦，嗱嚴寒天氣呢佢就話原來美軍呢唔知有幾真啊，有一個如果去到嚴寒地方作戰啊行軍呢有一個嘅呢個設備就係咩呢，就係、是、一個一按掣佢可以自動充氣嘅一個大波波咁、一個氣球，但係嗰個氣球嗰個設計呢就係、嗰個人呢佢中間呢係粒咗入去呀，即係有個窿嘅，個人可以匿咗入去嗰個氣球入面、只係揼個頭出嚟啫，咁佢話點解呢，佢話原來人呢個身體呢個內寒呢的程度呢其實是差過個頭的。是啦、因為個頭呢其實是最內寒的。因為我們的血液大家都知道我們的血液供應呢是第一是保護個大腦的嘛。所以呢佢就會即係遇到咩嚴寒呢佢就會將嗰個血液俾曬個大腦先。因為如果唔係你就會昏迷啦係咪先啦。即係進化呢個好簡單嘅邏輯係咪，你昏迷咗就乜都個身體點都冇用啦。好啦。咁所以呢佢話個頭呢是最能夠係保溫。但係當然大家都知道嚴寒天氣呢就係所有嗰啲叫做 extremities 即係突出嘅地方呢就一定要保護嘅。 係呀、個鼻哥同耳仔呢會呢凍傷嚇曬。 係啦嗱嗰啲呢叫咩呀，有冇有個 term 知唔知叫咩 呀， 嗰啲叫凍瘡。 凍瘡。 凍瘡英文叫做 frostbite。 嚇曬。 frost 就係結霜啦 ,bite 呢本來就咬你一啖咁解呀，但係嗰啲叫 frostbite 好得人驚嘅。因為你逢係呢因為佢凍到呢實際上呢佢個身體有自然嘅佢嗰個保溫作用㗎嘛。咁佢啲血係去唔到呀。係咪因為佢要嚟可能要暖返個心臟同個大腦呀。好啦咁於是嗰啲血去唔到呢啲細胞就壞死呀缺氧呀。啲細胞缺氧呢其實就壞死。壞死呢於是呢就黑曬。黑曬呢其實就一定要切㗎啦。而且呢理論上呢啲凍瘡其實就有少少等於乜嘢呢，因為佢一凍咗唔淨止壞死喎，佢仲會結冰喎。佢爆㗎嗰啲細胞會爆、就等於你將嗰啲菜擺落冰格。我哋都話嘛，喂菜係絕對唔能夠擺落冰格㗎嘛，你啲生菜呀、西洋菜呀、糖蒿菜乜都好，油麥菜你擺落冰格嗰度呢，佢因為一結冰呢佢就嗰啲冰係膨脹㗎嘛，就會整爛個 cell wall 㗎嘛，嗰個細胞。 凍肉呢 凍肉我又唔知點解可以喎、即係佢肉一定得啦，而家我哋全部嘅肉都係凍㗎啦。 但會破壞啲肉質囉。 係我又唔係，但係佢而家做得好呢，喂你落嗰啲最頂尖嘅牛扒都係凍，雖然有啲就唔係 frozen, 但係好啦，咁但係講 frozen 呢，其實而家好多 food 都係 frozen, meat 都係 frozen 㗎，咁即係 Jeffrey 問得好啊，我但係冇一個好嘅答案，我要去做下功課。咁但係大家知道即係水果蔬菜就唔能夠擺冰格，因為可能佢含嘅水分太多。是嗎，即係肉含嘅水分冇咁多。咁佢變咗一膨脹呢佢就會逼爆嗰個細胞個細胞膜。咁所以爛晒呢嗰啲菜就唔好食㗎啦。係嗎，你都知㗎啦。咁你嘩變咗咁樣嘅深色嗰啲呢全部就要搣咗佢㗎。咁同樣道理，所以我哋嘅手指、腳趾、鼻哥、耳仔啲人都話凍呢可以成隻耳仔搣出嚟㗎嘛。唔係講笑㗎，係真嘅。係真嘅。因為佢壞死咗呢真係成隻耳仔可以一搣就搣甩出嚟，好得人驚啊！咁仲有呢，其實佢係會擴散嘅，係咪即係你一路呢個情況呢，所以啲人就話你第一時間就要斬咗佢，就算你自己唔係已經獲救啦，係去到醫院啦，你都要自己當場斬咗佢，哇得人驚啊！然後包扎佢，如果唔係你就會擴散。 壯士斷臂， 壯士斷臂。咁當然大家睇過套戲啦，真人真事㗎啦。睇過佢一個，佢都咪由一個人去囉，一個人去佢咪就跌咗落去嗰度，夾咗個手臂嗰度，最後自己鋸斷自己嘅手臂。哇！前嗰排即係喺電視有做咧，我都唔敢睇。我睇到最尾嗰幕，佢嗰陣時已經斷咗啦，出咗嚟。